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迟咗即成个月嗰个胡须佬咧，今日咧就同时间咧，俾呢、這个国务院咧就免去呢个职务，佢咧就可以双师出击。其实过去一个月，其实好多人都讲过， 双师风雨中， 即系呢两个人究竟边个会跑出啊？我真系到最后而家，唔系到最后啊，系而家呢刻我仲讲紧吓，即系未到选前一个礼拜，你好难有一个准确判断。我一路以嚟讲嘅系我而家睇到而家发生嘢。然后一睇到边一个人对乜嘢言论嘅反应，系讲我嘅嘅谂法出嚟。 我就睇成报嘅啫。 嗱呢个最正，睇成报系最准嘅，即系由九月三号到而家，成报每一样都准嘅。 玩嘢嗬，哇，原来准到爆。 喂，原来唔系呢份大纪元，原来准过真嗰份大纪元。呢份嘢准完咧，你系知嘅。大纪元准咗嗰啲嘢咧，都系啲消息都系喺中南海度传嘅啫，但系从来咧印证唔到呢啲嘢嘅，连细说中南海都印证唔到嘅。咁啊喂，嗱呢剂又啱啱好啦，嗱两个迟咗，林郑嘅新鲜事出，5点钟我开记召。宣布出嚟正式角逐呢个提名票啦。咁系咪另外一个冇机啊？或者佢系咪真系要按兵不动咧？ 咁点解咧？我等都等咁耐啦，而家好不容易，而家就批咗俾你 辞咯。要够一个月嘅辞职噶嘛？合约上面写明。 嗱，个林郑就系咯，但系林郑都未批佢辞职，已经走出嚟，已经系成个好打得个格啦。 我仲去行山咯，佢 唔系咯？之前已经系摆到明，我嚟噶啦，我嚟噶啦。 但我觉得好笑咯，每个礼拜六日咧，真系睇佢哋去边度咧，一个行山，一个咩？琴呢个礼拜系咩啊？三个 毛巾咯。 佢咪去咗 一个就食 胡须仔食呢个男人的浪漫啊嘛， 系咯，系咪火腩饭啦？ 系咯， 跟住叶柳就去边啊？ 瞓 唔系瞓咗已经过去， 即系三个都好鬼贴地走落去同市民沟通啊嘛， 即系好似冇乜人理佢，好惨啊，我觉得。 喂，咁佢系咁噶啦，喂，西环都震震腾噶啦，而家去过西环嘅 记者又好似冇乜俾到佢太多嘅即系曝光率噶。 咁西环系林郑帮林郑定帮叶柳嘅咧？ 暂时叶柳 啊，哦，咁林郑啊，咁啊叶柳咪 叶柳，跟住最顶嗰度帮噶啦。 哦，咁林郑有边？ 你觉得你觉得叶柳有人帮啊？ 我唔知啊，冇理由。 你觉得叶柳有人 咪西环咯？ 叶柳一个都冇人帮佢嘅，佢而家连入闸都攞个百五票都难啊，仲话佢有人帮啊？叶柳分明就冇人帮啦，叶柳分明就系一嗱，逐步逐步 讲。好悲愤啊！而家我觉得佢讲嘢都好似 点悲愤啊？ 即系好似佢今日讲啊，最多咪战死沙场，我都会。出嚟选噶， 系佢好多人转咗台咧，俾阿林郑 吓，几惨啊！ 即系好喂， 唔系啊，你唔系觉得佢惨阴公猪啊？ 唔系，我真系觉得佢惨噶。 我都系有啲心凉啦，但系我即系 心凉唔心凉一件事，佢真系惨。 我都知道有啲人见完佢之后觉得好好咯，我心话唔系嘛。 佢好边一方面好好？ 即系觉得俾佢感动到咯。 系噶， 我真系见到， 你见到网上好多人讲话 嗰个嘴面， 即系边有得啊？ 咪有多人都话林郑而家虽然即系上边就撑佢，但系咧佢不嬲佢啲人缘就好差嘅。相对叶柳嚟讲咧，系啦，即系嗰啲啊啲下属咧比较爱戴佢嘅，咁样讲法。 唔系啲人就话叶柳系经过直选嘅洗礼，咁佢始终都系即系有接近嗰个人民即系市民嘅，咁就好啲。但系叶柳永远高高在上噶嘛。佢嗰时唔知咩孙明阳个老婆都出嚟赞佢噶嘛，话佢独行独往噶嘛，读书嗰时都，但系做 head girl 噶嘛，但系就唔合群嘅，跟住考第二咧都唔开心嘅，即系嗰啲精英嘅精英嚟噶嘛。 咁你呢啲嘢留翻间问李永达啦，李永达最清楚呢啲嘢。 但我仲未即系未答到个问题咧，就系点解胡须到而家都唔肯走出嚟？ 系咪我要讲 佢表态咧？ 听嗰个传 系啦，我就想你讲嗰样嘢咯。 唔系嗱，我听翻嚟噶咋 吓，系唔系你爆嘅？ 梗系唔系咯，我点会接触到嗰啲人啫？ 系 其实 有一个有钱嘅人啦，就系系阿胡官同埋胡苏叔叔背后嘅 金主， 金主嘅老细咁样啦。咁咧一路咧，胡苏叔叔咧就唔能够未入到闸，好唔明朗。于是乎咧，佢哋就先派遣呢个阿胡官出嚟先嘅。咁试下啲水温，一路就试，跟住就等阿胡苏啦。咁到入闸，如果真系胡苏 OK 嘅，咁阿胡官咧就会话：哎呀，我攞唔到百五个提名票噶啦 ，which 真系可能嘅，咁就唔 run 噶啦。呢、這个去到入闸就走噶啦。咁咧就继续就系胡苏去继续咯。就系咁啦。 胡官咧，即系我唔觉得佢自己。即系佢真系好落力去做呢样嘢嘅， 几落力啊！ 几投入，我见到佢好似， 但系佢真系我觉得佢唔系好预备充足咯。 佢一条友啫嘛，佢唔系几个，即系佢唔系话个团队。 佢有何安达嗰啲啊，帮佢个 系 何安达就系以前争Donald 曾嗰个新闻官嘛， 系 系咯。喂，佢要做嘅就真系做得很好嘅，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hea 选嘅咩？ 边个？ 胡官咯， 胡官都算相对，起码去啲论坛佢有出席啊，叶柳嗰啲请佢都唔去噶。 系咁，但系其实嗰个叫做金主啦，其实佢 都好嘥时间， 佢就 做功课又剩又整，即系都要做。 咁佢都系一个，我谂系因为负责任嘅人嚟嘅，点样都要做翻到全，即系做戏都做全部啦。 你话 hea 而家胡苏真系好 hea， 系咪？系真系食下饭啫，都系。 火难发，唔系去到山顶都要行山啦、 啊。嗱，呢个就真系要闹下咧，即系小圈子就系搞到啲咩怪事发生。即系嗰啲人咧要参选咧，要攞提名咧，就唔系要做啲咩嘢嘅竞选工程噶。佢哋咧，你话阿胡官冇做嘢啊嘛，我真系唔知佢冇做嘢，因为其实佢要做嘢都唔一定要对大众，佢就系要搞掂嗰千二人就搞掂噶啦嘛。 嗯、 即系件事就系咁黑人憎啦，即系究竟想选嗰啲人系点嘅咧，完全冇人知 道。要做公关咯，而家。 嗰啲公关， 即系你，譬如你去见嗰千二个选委，佢都要睇下你做咗啲乜嘢噶嘛？咁系咪要做嗰啲嘢咯？ 所以就可以喺个 Facebook 度 post 啲相， 食豆腐火腩饭之后就去下个咧，跟住食完豆腐火腩饭，过两日就约呢个劳工界嘅人见面，倾下呢、這个。 你听我都食 咗啦。唔系约何启华， 约何启华 ，OK。 系啊，我呢啲曲线做紧嘢噶咯， 即 系完全系扭曲嘅，即系咧应该系要攞个 platform 出嚟，应该要说服公众咧，完全冇做到，咁就系咧做呢啲咁样嘅公关嘢之后，就下个礼拜就见人，佢、做啲公关嘢，下个礼拜见人，咁样做嘢。 唔系，咁所以我就想话，其实金主咧，佢系最大目的就系怼冧六八九嘅啫，咁而家怼冧咗啦，咁所以其实佢咧同阿林郑咧。亦都唔系太大嘅牙齿印嘅，咁所以而家咧就要去即系倾偈咯。 但系怼冧呢一个六八九，我谂多少都同呢个六八九咁专横啊，即系喺度即系搞到香港而家即系咁分裂、啊。 佢话知你搞香港咩咧？总之我自己个利益嘅啫嘛，即系啊，如果林郑能够即系 offer 到佢要嘅嘢，喂，我妈又想我全撑晒佢有乜所谓啫？ 林郑， 总要揾到个我个 friend 入去啫嘛。 但系而家林郑，诶， 话知你啊，真系 嗱，我冇封，但系我啊想分析啲睇到嘅嘢。你喺乜嘢情况之下，胡苏真系会辞职而上边唔批？我净系睇到一个系可以解释嘅答案，两个啦，有两个可能嘅答案啦。一上面根本系想阻挠佢，甚至乎想劝退佢。 咁都系威胁力咯， 系啦，要 buy time 啦，所以就系话唔批住佢，咪可能趁住啲时间去讲下数啦。 明显系讲数。 咁于是出嚟嘅就会有一个黄光亚咁嘅角色嘅人，咁啊同阿胡苏真系呢日聊啦，系话俾你听，俾个亚投行嘅副行长嘅各岗位俾佢啦，换佢出嚟唔选啦。咁问题就系去到最后，咁啊当然劝佢唔掂啦。咁但系我真系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真系呢、這个人系同习近平握过手嘅，你要劝退呢个人系点解唔揾习近平同佢讲咧？又或者起码有一个人指住个鼻哥，而胡苏真会信佢系习近平派遣嚟嘅人嘅？喂，习大大呢个面点解唔俾啊？而家唔系亚投行副行长嘅问题啊，而系喺上边我北京嘅保家原本叫我出，而家话按兵不动叫我唔出，你要去劝退呢个人，你梗要揾个咁嘅人去啦嘛？即系如果我老细叫我做一样嘢喺公司度炒人啦、啊、，Raymond 点点点点讲咗一大轮，真系想我 hold 住呢一个决定嘅，只系可以系负责叫我做呢个决定嘅老细先叫得我做，会唔会我同你同一间公司，你叫我唔好炒人？ 佢哋都未决定， 关我咩事啊？ 大都未决定咯， 呃咗，唔系未决定，佢唔会辞职噶。而家我 但系你一俾两个人入闸啊！ 唔系唔关事。个问题就系话，你知道如果林郑嗰刻想出，又或者要出，又或者中央系觉得林郑做好啲嘅，你就一定会劝退曾俊华呢个人，而且出面嘅风声亦都系咁传。咁个问题就系话，你点样令到佢唔好同林郑去争票呢？就叫佢直情唔好出咯。咁系咪会有一个人？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其实习大大都觉得呢两个都有机会嘅，只不过系睇下再，我都话成日系讲紧数嘅啫嘛。 呢个可以系其中一样嘢。咁好啦，咁就系如果呢个 possibility 唔系嘅话咧，第二个 possibility 啦，因为上边负责禁制喺国务院嘅人。原来呢有人话俾佢听，林郑都会出嘅，林郑都会辞职嘅。问题就係话曾俊华辞职嗰一刻呢、这个消息只有上面禁制嗰人知咋。我只係諗一个问题，究竟边一个可以负责话俾香港听国务院嘅决定呢？咁国务院总要有一个负责发 email 嘅人，又或者点样负责打电报，有个方式㗎。唔会一个电话我打来行政长官办公室，係呀、啊、上面批啦，爷批啦。 我用微博嘅人哋。 我真係唔知呀、啊、可能系都唔定呀、啊。喂，呢样嘢我唔知边个会唔会假传圣旨㗎喎。你知上面拳斗斗七彩喎，我唔知喎、啊。咁、那个问题就係话，咁你上面总要有个 official answer。问题就个 official answer 出之前，梗係有人禁咗就係拍咗板。既然佢冇得禁制，冇得拍板，你就只系可以解释一样嘢。原来呢，我就係想等埋要入閘嘅人一齐入咗閘啦，又或者佢宣布咗想参选啦，佢后面组咗班啦，我先一齐禁制，大家一齐持咪好睇睇囉。同埋最主要一样嘢就係话，前咗几日成报嘅报道，呢几日係有个风声，就係话曾俊华辞咗职之后，林郑喺佢筹组班底呢段时间，有人喺度搞风声，有人喺度搞小动作，就係话上面呢就係禁住曾俊华唔俾佢辞职。但呢个系流言，上边唔批个辞职系得一个目的，就系要佢两个人同时间，北京系批准佢哋辞职，因为上边北京对佢哋态度就系50-50，两个人都赞成。换句说话讲，有啲两个人都支持，两个人都唔反对，大家咪一个公平嘅选择咯。呢个系成报报道嚟， 呢个就好似有啲理想化啦。 唔系啱，我唔系，我唔话你 咁而家系咁啊，即系阿爷系有控制到结果咯，先俾你两个人入咯。 我而家最怕小圈子。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屌你去边啊你？咁啊第二样嘢咧， 清楚你睇得好辛苦啊！ 你真系手出嚟 睇你哋，咁啊几好咯？ 呢啲咪特首咯？ 呢啲真系 好特别嘅手咯。 第二样嘢，其实呢样嘢讲到最尾咧，就系阿爷话事。 啊， 系咪先啊？即系阿爷，即系你话香港嗱，你话小圈子市民冇份参与，其实咧讲真，香港啲小圈子都仲系都系啲 puppet 嚟嘅啫，即系啲傀儡。 咪咯， 讲到最尾咪阿爷咯。 即系讲数，阿爷有信心讲掂嘅林郑嘅最后。 所以讲到最尾， 俾你曾俊华咯，冇所谓。 所以讲到最尾都系我要真普选咯，冇嘢讲。 系咯， 因为嗱， 真系好闷啊吓。 因为我 都系搞翻公投算。 呢一段时间咧，我喺度反省紧自己嘅，到底系咪我过于？乐观，又或者我系咪真系俾689唔选呢个消息，可能系即系嗰个太过振奋得滞啊！我可能讲嘢唔够客观咩啊？ 梳个样出嚟啦， 唔使啦，反胃呢个度影相好 好肥腻 啊！系咁，我其实问自己，因为呢两个礼拜咧，你喺个 Facebook 度最多人讨论嘅就系话，究竟泛民嘅选委作为一个泛民身份嘅选委，又或者讲白啲，系个300+啊，佢系咪应该帮曾俊华入闸？甚至乎，如果曾俊华系一个中央属意嘅入闸嘅候选人，你系咪应该帮胡官呢 ？Angus 你自己点睇咧？ 我觉得长毛咧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嘅，即系佢 觉得佢都好嘅。 佢个问题问咧就系话，究竟我哋点样睇特首选举？我哋系想叫做唔食屎就佢好似唔系用呢个字眼嘅。 朱古力嘅屎系咩屎啊？朱古力 即系佢好似唔系咩字眼嘅。我讲得衰咗，即系佢就意思就系话，系咪要就咁唔好有个最衰嘅人上去就算数啊？定系其实我哋要争取一个我哋想要嘅目的咧咁样。咁如果两种思维，两 害取其轻， 两种思维两种结论。如果你系想即系总之唔好食翻上年嚿屎就算嘅咧，咁上届嚿屎就算嘅，咁你可能就会拣一啲。啱 啲 嘅建制咯，可能系咁谂。但如果你话我要争取一个更加好嘅结，即系争取好嘅将来嘅，即系佢睇紧将来嘅，咁可能得到嘅结果就可能系应该冇理由要投所有嘅建制派候选人咁样样。 系啊，投白票。 咁个原则就嚟啦。咁系咪大家喺即系689宣布唔角逐连任嘅时候咧，大家都话 A、B、C 嘅咧？ 我就 唔知你啊 ，A B C E F G 啊，全部都 no 嘅。 因为如果我冇记错，点解？ 因为有票我真 no 嘅全部。 嗱， 你唔好讲啲曾俊华系泛民。 No， correct me if I'm wrong。我好似记得300+每一个组别都系讲紧佢哋选委，其实嘅政纲好简单。 三样 有多都系 你讲， 真普选， 嗯， 唔依。咩超越吓，即系唔依嗰个831框架，佢冇话改变，佢话总之唔 based on 嗰样嘢。 嗯， 同埋咩唔记得咗佢三样咩 ？A B C 系咪有最大关数 咧 ？A B C 系啦。 你如果系攞住 A B C 三个字， 跟住我就 话 使唔使改啊 ？Exactly 嗱，我估物论究竟改唔改？ 阿 Martin 就话 C B A 啊嘛，要 改唔改 A B C 系一个政治取向。问题就系话你 best alternative 你同选民去攞个 mandate 嘅时候，大家就掟 A B C 三个字，又或者咁啱得咁巧啦，佢喺选委选举之前嗰日自己就行落嚟啦。咁问题就系话你成个 campaign 都系攞住三个字 A B C， 你能唔能够话佢唔选你就即刻转咗我要求嘢，突然间唔系 A B C， 而家我就要求我最想做嘅嘢就公民提名，又或者系真普选，又或者点点 whatever。咁我觉得。即系从实际上嚟讲，真系到攞选举提名截止前最后一刻，嗰、那个系1月14号三月一，我觉得你，我觉得而家大家实际啲都 A B C 住先好冇，因为我真系啦，我 系 好 唔系咯嗱，以我所知好多界别就已经转咗做公民提名噶啦、嗯，即系阿 Margaret 即系 propose 咗之后，咁大家都 buy 呢样嘢嘅。 咁你系出现一样嘢嘛，大佬喂，呢啲叫得力咩？得得藏力咩？上得藏嚟掀 皮琴啊！ 喂，大佬，你系攞嗰样嘢系作为一个竞选政纲，或者大家系唔好话选委选举啊，系讲元旦游行嘅时候，大家都系 A B C 系嘛，好似系系嘛， 冇， 我唔知 啊。哦 ，O K， 都唔系嗰时添啦，大家要 A B C， 我想问一下 A B C 系点嚟嘅咧？ 咪但系你留一样嘢，留一样嘢 ，A B C 虽然系冇错，咁但系咧。梁振英咧宣布不会连任咧，亦都系喺选委选举之前嘅，即系当时啲选民即系投票嘅时候，其实已经知道 A、B、C 呢一样嘢咧，其实已经咧系 成功争取噶啦。 咁嗱，你可以 阿都照投票啊， 你可以阿乔， 仲多咗、 啊，你可以系啊，你可以阿乔就系话，喂，因为689唔选，于是我哋转咗，譬如我哋呢个 group， 又或者如果我系周博贤嘅话，我哋呢、這个死啦，嗰、文化同行系咪文化同行啊？ 是但啦， 系啦，因为好似噶啦个名字，喂，咁我呢、這個。个组织，我就又或者我呢个 alliance， 我就决定咗唔系 A B C 啦，我就已经决定咗系争取真普选，又或者点点点点，我就算话你转风转得迟，又或者我转讲法转得迟，你都叫转咗，你都转过、哦。问题而家系，如果我系讲嗰句 A B C 嘅，咁 A B C 如何达到先？咁你最一个最 practical 嘅 A B C 就係我赢咗选委选举，喺选委选举度投票，又或者支持一个人出嚟，又或者去令到呢选委选举去帮我喺呢千二人上面做一个 anti campaign， 令到啲人唔好揀689，呢个係最合理同埋合乎原则，又或者係今日嘅方式去做呢个 A B C 出嚟㗎嘛。A B C 唔係话纯粹我就係话元旦行嘅时候我就话俾你听，我哋打倒共产党，又或者我哋咩踢即结束一党专政，我觉得係另外一件事。问题就係 A B C 係好实在嘅，实在就係针对住三月嗰个特首选举，嗰、那个係一个原则，嗰、那个係一个制度里面嘅嘢嚟嘅。问题就係话你而家出咗嚟月梁振英唔选啦，咁你系根据一个咩原则去提名一个候选人？嗰都系另外一套理论嚟嘅。咁好啦，而家最大公因数唔系 A、B、C 啦，咁你好难同当初所谓叫选即系投票选选委嗰班咁嘅选民去交代，究竟我而家转咗方向？咁你大家每一个界别 公民提名咯， 你咁你就好大 risk 噶咯。有啲人就公民提名就 OK， 有啲人就界别利益又点点点 啫嘛。 你当然咧就唔系同我一个人解释。 其实我都系我明白你嗰个意思。其实譬如嗱，真系林郑突然间佢听日出嚟， 系 我建议会界嘅， 系 我得我嚟紧呢五年，我提供10,000个职位系医护嘅。 啱晒，嗯。 O K， 咁点咧？咁你班医护界，你嗰阵时个政工就系、 是、 唔系政工，政工就话我要为业界谋乜乜乜 好傻啊呢家嘢， 跟住就话工时啊得啦，你唔使按 call 36啦，乜乜乜乜乜咁样，即系好多人对医生嗰啲啦。咁、你点咧？你啲选委点咧？ 所以呢个其实上次嚟我哋阿黄任康咧嚟嘅时候，其实已经大致上交代咗，起码佢个人嘅睇法啦，即系讲到最尾都系你有一个原则咯，个原则就 系 唔会。 用一个业界嘅利益嚟交换一啲香港嘅利益。 呢、這个应该嘅。呢个 系基本嘅一个原则嚟。我相信到而家即系起码个300+嘅选委咧，系大部分嚟讲咧，应该都会系揸住呢一样嘢嘅。问题就系话去到最后，大家系咪可以即系话所谓香港利益系乜嘢嚟嘅咧？咁样 呢啲嘢空泛，但系呢啲嘢你又要唔知用几多个月去 D 或者几多个月去倾？但系老老实实，你话头先， 但我想话其实 D 三百而家嗰个方向，即系我唔知道。 以我所知， 以我所知咧，又系佢哋就唔会去 捆绑提名， 唔系佢哋想嘅，但佢哋就唔即系未必会倾向提名。任何一个泛民嘅人嘅长毛好大班好咩都好啦，佢哋想运用呢300+咧，就喺最后嘅时候真系捆绑啦。我投即系可能啦吓，投八票，于是乎咧嗱，咁你冇咗300+啦吓，咁咪剩翻800+啫嘛。800+其实佢哋两个或者三个咧，佢好大机会系攞唔到601噶嘛。我就留你选，其实你留选喺国际上系一个好耻辱噶嘛，对于北京政府。哇！你选个特首，你都留鬼咗，即系虽然好快啦，41日之后 进入第二名投，系进入第二个投票阶段啫， 都唔系 第二 round 啫，第二 round 再留先至 系咯。你譬如你当三个咁啦，叶柳第一 round 俾人筛咗啦，咁咪剩翻两个啦。咁但系呢两个都入，你冇咗325，你剩翻800+。喂，你都有，而家嗰时未掂嘅，你都有机会系咯，你有机会真系攞唔到601噶，咁咪留咯。留咗只哇！你香港选特首留咗，你系咪一个国际大笑话先？因为你譬如你真系摆一个长毛喺度，你点咧？嗱，你一定你300+一定有啲人，哇！我梗系撑佢啦，咁有啲人话我唔撑啦，咁你咪会松晒咯啲嘢，咁你咪应该系捆绑式留翻啲300+，即系到时一 lock 佢白或者一 lock 佢头， 而 扶苏， 而你可以捆绑到， 咁呢个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好难啦、啊。除非唯一嘅方法就系呢320唔系行出嚟，系唔入去啊！从来 系啦， 我连张飞我都唔攞啊！你入咗去，你点知啫？系咪先？ 系系 讲真，喂，你入去啊，好多人 即一样啦，行出嚟 影相 一样啦， 影相噶啦，系嘛？你收钱啦， 总之你唔好投票啦。 你睇下嗰阵时区议会、立法会几多人，真都可以影到相出嚟嘅，原来 我明啊， 系咯，你一系就以示清白，你300+喺门口，净喺门口，你唔好入去，我票都唔攞。但系呢、這个，哎呀，你都知啦，人多。 我谂我哋应该下次揾啲选委再上嚟倾下呢啲，睇下佢哋而家最新嘅啲睇法系点。 我话真系冇嘅，你都拉屎一日都未必有。 系、哦，始终你都要谂噶啦，其实即系究竟系同埋嗰阵时可能即系我谂尘埃落定啦，究竟边啲人走出嚟选？ 我问十个都唔同谂法。 我而家我最好奇嘅咧就 系 话， 我都觉得系， 如果佢揸住个原则，而呢、這、一个譬如好简单，相对嚟讲冇望落去冇咁乞人憎嘅胡须。佢亦都唔肯去就，佢亦都唔肯就呢个普选有任何嘅承诺。 我唔觉得 话咧，我觉得佢都唔会嘅。咁系咪我哋都是啲票都唔会选，都投俾佢咧？ 嗱，你林郑月娥唔使谂啦，你胡说我都觉得佢未。 但系黄任康上次咧，佢就好有信心，佢觉得我哋唔好咁样谂。佢话你总之你坚守原则，一定要同佢倾，大家一齐做一个叫做系一个决定关键性嘅少数。即系我觉得呢个佢嘅谂法啦。咁、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咪随住形势嘅变化咧，仲系咁样咧？ 系啊，我都认同你嘅。嗰300+其实系真系有一个好实质嘅作用。 呢、 這个 要再研究咯。 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咧，下礼拜睇下有到边个嘉宾，因为咧有网友就推荐咗个嘉宾讲种地，我好有兴趣讲呢个题。 陈妙咯。 啊，咁啊，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